各位好，这里是巴黎傻娃。法国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人数第一次下降了，从重症病房转出的人数首次超过了转入的人数，这也意味着持续告急的重症医疗资源终于可以喘口气。今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南下了解科研攻关，还专门前往马赛会见了那个倔老头。是的，就是那个长得像霍格沃兹魔法学校校长邓布利多的教授哈乌勒特。也不知是不是特效药有了眉目，不懂啊，咱也不敢问，是咱也不敢说。不过总统肯定不会随随便便约人的，对吧？复习一下这位老教授，即便面临着巨大的争议，但老头对羟氯喹在治疗新冠肺炎上的作用依然充满信心。下周一，马克龙将第四次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现在的法国疫情焦灼，社会焦灼，禁足马上满月，战胜疫情需要信心，但走出危机又不能放松警惕。等小马哥讲话，那心情啊就像追剧，大家都在猜这一季的剧情什么桥段，又会撒哪些狗血。第一，隔离时间究竟持续多久？再延长两周还是一个月呢？不知道，反正爱丽社工的说法是时间还要延长。可以确定的是，政府决策将充分尊重专家的意见。而什么时候到头，专家组给出了三个金标准。一，看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是不是可以控制，比如重症病房什么时候不再人满为患。二，看感染人数什么时候下降，也就是所谓的拐点什么时候出现。三，看常态化的防控机制什么时候建立，比如法国政府目前正开发一款 APP Stop COVID，以提醒公众注意自己周围的感染者。目前呢，这款 APP 还只存在于理论上，在法国一切都急不得，不期望咱就不会失望。第二，走出危机政府还有哪些安排？目前的隔离期限还是到4月15号，媒体调查显示 11% 的法国人连这个日子都忍不了，但也有 31% 的人表示可以熬到4月底。专家的说法是不会一蹴而就，不会一刀切。那什么时候可以大步流星的出门，大概率会因城施策，千城千面也不是不可能。而在此之前，被人寄予厚望的戴口罩和血清检测会不会全面推广，这救命稻草能不能抓住还未可知。第三，经济危机如何应对？今年法国经济将萎缩 6%， 这也是二战以来最困难的时候。目前已知的消息是，每四个法国人就有一个暂时失业在家，这些人都在等说法。劳工部长今天表示，不能把他们逼上绝路。尽管小马哥已经昭告天下，政府的救助在路上，但法国人还等着靴子落地，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可还行？傍晚，经济部长又出来宣布，政府将拿出1000亿欧元和一揽子计划来拯救法国经济。今天在推特上，一些做酒店的人发出了他们的裸照，订单取消，酒店歇业，老板们只好拖给你看，赤条条的多坦诚，可谁来给他们定心丸呢？最后，后危机时代的法国和世界会好吗？此处省略10000字。疫情爆发以来，感染率飙升，死亡人数破万，但马克龙的支持率却一路上扬。尽管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无吐槽不法国，可关键时刻该支持谁，法国人还算拎得清。就连官司缠身的总理菲利普，这段时间的支持率也是一路看涨。回顾一下，3月12号，小马哥疫情讲话第一季，划重点，学校立即停课，市政选举照旧。3月16号，小马哥疫情讲话第二季，划重点，拒绝人从众，老实家里蹲。3月26号，小马哥疫情讲话第三季，划重点，支持医护人员，感谢爱的奉献。说句题外话，纵观马克龙前三次讲话，停连重音，语气节奏，内在与对象感情景再现，那是真香。语言表达或者说叫政治作秀至此，夫复何求。看法国总统电视讲话直播，傻娃只有一点奇怪，媒体为啥没有提前拿到通稿？字幕为啥还要现敲，以致五步凌乱？ 习惯限制了我的想象。回顾这边官员与媒体的互动，直播连线那可是家常便饭，但怎么连得听节目的。尽管领导也很忙，但不到你说话就得乖乖等着。经常是主持人先就一个问题对嘉宾狂轰滥炸，而后说点别的新闻，再回来重新 Q 嘉宾，甭管你是总理还是部长。主持人点头哈腰外加表演聊天，不存在的。小马哥队伍难带，这一届法国人民更不容易。对法国人来说，哦啦啦 ，Oh my God， 太难了。春假泡汤，复活节没了，暑假也很有可能打水漂。7月14号国庆节，咱还能普天同庆吗？而除了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自疫情爆发以来，针对儿童的暴力事件也上升了20%。看来心气儿都不顺，可是你怎么不抽自己呢？警察难以分身，除了要对上街乱跑的围追堵截，还得上门调解家庭暴力，回程路上再顺道处理个交通事故什么的，这一天天的。宅在家里一个月了，据说法国人手机 APP 的下载量增加了40%。一众网上世界的免费福利中，小电影网站不收费显得尤为真诚。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两天无聊的法国人对咱香港特区动物园里两只熊猫开车的事儿是津津乐道，几十万人一起看熊猫鼓掌的小电影也是没谁了。云举杯、云音乐会这些现在都过时了，而目前做口罩才是正事儿。毕竟法国开飞机去上海运口罩的哥们儿在中国被检出了新冠病毒阳性，就地隔离回不来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于是法国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得益于 3D 打印技术，一位14岁的小哥哥加入了帮附近医院加工口罩的队伍。越来越多的人宅在家里，也开始做女工，成为口罩志愿者。 DIY 的棉质口罩色彩充满了想象，有心了。别喷，棉的是不太管用，但有的戴总比没有好。而 LV 等大牌也开始做口罩，一方面做口罩共度难关，一方面神吐槽保持乐观，这就是法国呀。有人把红酒杯罩在了口鼻上，而有人在口鼻上则套上了袜子，看起来这袜子好像是穿过的。卢浮宫维纳斯与胜利女神的世纪对话，一个省了手套，一个用不着口罩。看看，口罩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口罩万万不能。昨天没有更新，中午起床看到我妈信息，她说没收到工号，心里有点慌，还以为我中招了，姿势体大，赶紧安抚她。而就在刚才，我的银行也发来了邮件，告诉我他们退出了针对新冠肺炎的保险。